好音乐就要跟你一起分享。你好，我是吴克群 MyFM。 早上好，北京时间6:09，这里是 MyFM 101.5音乐快速路，我是一斌。那今天呢，早上你会发现雾霾退去了一些，可是还是比较严重，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了。那在这样的季节呢，我们建议你多吃一些水果哈，比如说什么苹果啦、橘子啦，总之上班的时候呢，哎，在车里多放一些。依旧提示大家的是要注意出行的安全啦。好，今天早上呢，我们首先有请到的这个火星哥为我们带来 The Lucky Song。

陪你到天明。沉默冻结了我的心，不管多么不愿意，也只能看你扬长而去。黑暗中你的唇是否依然那样温存，依偎在他的怀中，你是否依然做着我们的梦。是否给你的爱不够，才会让你的相思成痛？还是你只是忘了说，你的爱总是居无定所？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不再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所有孤单的寂寞的夜，有我真心陪你到天明。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不再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所有孤单的寂寞的夜，有我真心陪你到天明。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所有孤单的寂寞的夜，有我痴心陪你到天明。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不再只是没有灵魂的躯体？所有孤单的寂寞的夜，有我痴心陪你到天明。 早晨六点，闹钟还没响，很多人还没起床，而你却已经为了梦想奔波在路上。 我们为这样的你精心打造音乐快速路，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 给正在打拼的你最温暖的力量。这里是 Marfim 100.5 音乐快速路，我是玉斌。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呢，特别提示大家会有小雨啊。今天全天呢，最高温度是5度，最低温度1度，小雨转阴，微风的状况。那如果你期待明天是一个大晴天呢，可能你又要失望了，因为明天全天的状况呢是雾霾转晴，然后最高温度是5度，最低温度-3度。为什么雾霾转晴了呢？哎，因为明天刮起了风，明天的风力等级还比较大，是4到5级转3到4级，这样预计下来，应该到周五的时候，我们就会收获晴天了。好，我相信每个人现在都无比的期盼晴天，可是在我们的音乐快速路当中，我们的好音乐伴随着你，希望你的心里有一个小太阳。罗志祥 Touch My Heart。 冰淇淋渐渐融化 Touch my heart Touch touch my heart， 穿透我所有的想法，画面全都是他，是他吧，是我吧，巧合吧，每天早心很大，默契好大爆炸，模仿我搞笑，像个傻瓜说着冷笑话，他慢慢也被我同化，我才跟我一样大。 Touch my heart， Touch my heart， 心里被他甜蜜微笑秒杀。 Touch my heart， Touch my heart， 他想我，我想他，就让爱把我们同化。Touch my heart, touch my heart， 心像冰淇淋渐渐融化。Touch my heart, touch my heart， 穿透我所有的想法，画面全都是他。Touch my heart, touch my heart， 心里被他甜蜜微笑秒杀。Touch my heart, touch my heart， 他想我，我想他。 音乐不分国界，幸福不分大小。Hello， 你好，我是张靓颖。 One FM。解脱的莲花，如花瓣的 来自郑钧的风马，这里是 MyFM 100.5，我是一斌。 哎，我是 Harry。最近呢，英国有一位女士啊，饲养了一只巨型犬，已经四岁了。为什么说是巨型犬啊？它可以说是这世界上最大的一只狗了。 最大的一只狗。它有多大？ 直立站起来，长度达到2.2米。哇！ 2.2米。比你还要高哎，艾瑞。 那何止啊！而且体重呢，达到了184斤。 长养这么大干嘛用啊？ 哎，我真的不知道他是怎么养的啊，这么大。他每年要在这只狗上面花费1.25万英镑，折合人民币大概是10.8万人民币哈。 这个狗真的好奇葩哟。 对啊，而且那么大的狗其实遛起来是很困难的。 谁遛谁呀、 啊、每次遛出去的话都会把别的小狗啊给吓坏了、要不然就是把路人啊给吓坏，所以它只有在半夜深更半夜的时候 出去遛。那更吓人，如果比如说像我们这种出来很早做节目，它哪天要是遛晚了， 哎也是、啊、 我们碰上， 天哪，就你面前是一个庞然大物的感觉。 那直接我就结束了，拜拜。 太恐怖了啊。 OK， 好在是在国外，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啊。 啊，所以觉得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啥都有的。 是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也为大家带来一首比较天马行空的歌啊，卓文萱《想飞的自由落体》。 之间的差距，像决心又沉溺的乐趣，既怀疑又坚信着爱情，喜欢人潮满意的空虚，也爱在噪音里更紧密，看泪水和笑容成正比，一面随心一面封闭，那一面是我自己，朝无边无际寻找飞，想飞的自由落地，一面抽离一面贴近，中的地久痊愈，理智的对谁放肆着迷，笑着任性分离，面向太阳着美丽，谁是我自己？一边盲目掏心的剖析，狂接着谎的逃避，谁比我不了解我自己，想看大海深处的繁星，想听冰天雪地的蝉鸣，得不到丢不去就想你，上飞的自由落体，

土，天不够高，养伴亦引导。我要走到天涯尽头，放弃我所有，无路可走，退到最后，不需要回头。 风低头够，继续眉头。血号，哪怕见得到，疑云密布，以令略道，让伴亦引导。 我要走到天涯尽头，放弃我所有，无路可走，退到最后，不需要回头。 岁月飘过，时间走。 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黎明的烟火哈。OK， 这里是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我 Sherry， 我是一冰。吕玉刚大家都蛮喜欢的，很有特色。 对， 那在十年经典演唱会的现场呢，他也是接受到了很多记者采访，说这次我有突破哟。突破在哪里呢？就是这个男变女的这个时间限制，我现在已经很快了。 哦，就是化妆的那种吗？还是 就是演变，你懂的，男变女。爱恨就在就这个叫啊！哎呦，我唱好好，唱好好。哎呦，不是了，我只是想说，就是他的把这个时间已经压制到九秒了。 哦。 然后他还说，我觉得自己除了身高啊，就是不那么高之外，其他的还都不错。但是呢，为了就是在舞台上有很好的表现力，于是呢，他穿上这个京剧的鞋底儿，你也知道的，很高，然后很不好走，对。 哎呀，那这次他的演唱会呢，也将《贵妃醉酒》这首歌，改编成摇滚，摇滚的感觉。 哎呀，就在一瞬间嘞！ 是吗？是有这种感觉吗？ 大概是这样吧，是不是这样？ 如果真是这样，但是我想听一下李玉刚那样唱就好了。他这次也说了，他说演唱会呢，这次举办的演唱会也是完成了他北漂十年的一个圆梦。 哦， 你想想北漂十年是多么的辛苦啊！ 一下石端的睡破了吗？ 啊，这真的很不容易。 是啊， 嗯， 哎呦， 哎呀，太辛苦了，也恭喜一下李玉刚。 是， 哎， 在这个追梦的旅途上，可能很多人都会，半途就放弃了。但我相信这十年走来，从刚开始大家可能对他不太认可， 啊、在北京 到现在 是啊，那么多人 哦， 他一下这样走出来了， 嗯。 太不容易了，加油啊！ 是，那也祝贺他了。 Okay. 现在的时间当中呢，我们有请到的在乐坛同样也很努力的刘惜君为大家带来《我很快乐》。 说有什么不能说，怕什么，相信我不会哭，我不会难过，错谁的错谁能说得清楚，还不如算我的错。做有什么不敢做，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总是流露，落下负一层笔作，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开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得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想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总有什么不忍心，怕什么，相信我不在乎，就算你走了落，就算我的心总是流浪，落下负一层笔作，我也不会难过。你不要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大不了唱首歌，虽然是悲伤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谁说我不能喝，我喝得比谁都多，走路有点颠簸，也比你想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是悲伤的歌，声音有点颤抖，也比你好得多，我还是很快乐，我才不会难过。你别太小看我，有什么熬不过，烧掉你写的信，忘掉你喜欢的歌，关住我的眼睛，眼泪掉不下来，我还是 FM 100.5 是岁月的沉淀， 就算有些事 是回忆的温暖， 有你放在心上， 是梦想的发声， 头痛不头痛， 用音乐诉说一切。 MyFM 100.5 更多好歌从容相伴。 MyFM 是个没有出息的小丑。 只想什么？只想哭啊！ 啊，我因为这首歌呢，他每次在结尾的时候，丢， 只想哭， 瞬时收哈。 是啊，欢迎回来，这里是麦飞105.5，我是一冰。 哎，我是瑞。其实今天呢，每次到这个点哈、啊，都想提到一些吃的东西。我就想问一下你啊， 我好饿 啊，对于女生来说的话，其实有些女生呢，别看她长得瘦，但是她是大胃王。我就想问一下你， 说谁呢？ 你有 吃谁？说谁呢？ 就是吃东西的时候啊，你吃饱过没？ 大胃王怎么了？ 啊， 我们招谁了？ 有没有？ 我就是大胃王，知道为什么叫大胃王吗？ 啊、 因为我特别能吃， 特别能吃。 别人都吃饱了，我还在吃。 那你每次吃完的时候是几分饱呢？ 满分饱。 真的呀？ 满分。我每次都给自己的就是这个吃饱的程度打成100分。 啊，必须得吃撑那种啊。 还得吃，不是吃，还吃，还吃富裕。你懂那种，就是你觉得今天应该是一碗饭的量，但是一定要吃一碗半那种。 哦，还要多富裕出来。 对，要突破自己，有没有？ 但是我最恨的就是那种又能吃，但是就长不胖，你知道吗？ 就这么拉仇恨怎样？ 哎，太拉仇恨了。 哎呦，我只是想跟你拉仇恨了、 嗯。 其实就是我会觉得， 怎么了？ 能吃没有什么不好的。 能吃是福啊。 对啊， 牙好胃口好，是不是？ 就是吃得饱有幸福感，可是你知道吃得饱也有困扰的。像你这种从来不吃饱的人，你不懂我们的痛苦。 我也不是吃， 就是我会觉得可能每次吃，比如说咱们两个出去吃饭的时候， 我 就会说，哎呦，真的好撑。撑到就是崩溃了 啊！ 撑到就是，哎呀，要不我们再坐会儿再走？ 哎呦我的天！ 或者，哎呦，瞬间觉得好痛苦，会有这种困扰。 确实，确实 吃太饱。 嗯，像我就不敢吃太饱哈。 为什么呢？ 我是那种喝水就会长胖的人，你知道吗？ 是吗？ 真的。 有的人体型分为这几种，是易胖和易瘦。 哦， 易胖的人呢，就是即使你不吃，你喝点水也会长胖的。 哦，是这样哈。 还有一种就是最拉仇恨的，就你这种，怎么吃都吃不胖。 哦。 然后每次出去吃的东西的时候呢，吃的比你还多。 然后还说：“艾瑞吃啊。”快吃啊、 哎、我的天哪 身边总是会有这些人，就是他，你会发现他就不管是易胖还是不易胖，他一直吃， 对， 一直吃完了以后呢，然后吃完之后他还会说，哎呦，我真的撑得好难受啊、哦、可是这种撑得难受的这种感觉到底要怎么来形容呢？ 哎，对，有的人说，哎，我吃得很胀很胀，但每个人形容的我觉得都不一样。 对，然后每个人就是不管是就是今天有没有吃主食啊或者怎么样、哦、就会有吃撑的这个过程， 对、 哦、有吃撑的这个经历。 对， 于是今天我们就来聊一下那些吃撑的事儿，不管你是来形容到底吃撑之后有多痛苦、还是来形容到底有多能吃，吃到多少才会到吃撑。 哇，所以说呢， 就是 总之什么 关于吃的太饱这件事儿，我们今天都要来聊一聊。 没错哈，可以到我们官方微信平台 TJ 下划线 MyFM 1005去留言，并留下你的电话号码。 是的，当然也可以搜寻我和艾瑞的新浪微博，我是一斌，一是一水的一，斌是一个王字旁一个几分钱的分。 对了，我是艾瑞 ARY。 两种互动形式正在全面开启当中，我们将为你送上来自郝云的《慌慌张张匆匆忙忙》 演唱会门票两张， 是就在一月一号等着你哦。梁家杰，《绿色玫瑰》。 色的玫瑰，躲藏在人群草丛树叶，自我保护色彩好强烈，带刺的温柔，寂寞的伤悲，倔强的好美。怎么爱你才让你愿意相信？我相信痛苦过去真的能过去，他给的破碎回忆残忍结局，我来整理，让我拥抱着你去整理。我知道你多么的特别，不怕被你伤过好几遍，我等待会不会有一天你卸下防备，把心放瓦解，抱紧我流怎么爱你才让你愿意相信？我相信痛苦过去真的能过去，他给的破碎回忆残忍结局，我来整理，让我拥抱着你去证明。好狼狈，心疼你伤痕累累，可不可以把你的手给我，一起让幸福萌芽，我们都别害怕。要怎么才让你愿意相信？我相信痛苦过去真的能过去，他给的破碎回忆残忍结局，我来整理，让我拥抱着你

星正当红，音乐最流行， 汇聚全球潮流资讯，给你最硬的感官体验。 音乐快速路 is coming。 Hello， 早上好，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Harry， 我是一斌。今天我们来聊的是吃太饱。吃太饱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对，我们就来臆想一下，回想一下那些年吃的太撑的那种幸福的体验哈。 天哪！ 当然会有人说这个吃太饱了以后呢，就是很不舒服。比如说中午吃太多，是不是？吃太多过后呢，下午的回到办公室之后，哎呀，再补一些零食吧。于是晚上的时候，你就会撑得很痛苦。 最怕的其实就是晚上吃多，因为晚上你吃多，特别像这两天你就是不能出门嘛。晚上吃多了怎么办呢？那种撑的感觉啊，其实挺难受的。 在屋里转圈啊。 哎呦，挺难受的其实啊。 对。 也有听众说，别爱太满。哎，这句话是不是说的挺抒情的哈？但另外半句是别吃太饱。 对，吃太饱了，不管对身体啊，还是说对自己的也不舒服，是不是？ 对。 对。然后就会觉得，如果你从早上早点就吃得很饱的话，那这一天就会觉得，哎呦好饱。中午的时候，哎呦再吃吧，大家都可以吃了，我也不能不去吃饭啊，是不是？ 但 没有绝食呢。 但那时候中午好像就吃的不会太多了。 为什么？ 因为早上你吃的特别饱啊。 不会啊。 哦，对于你来说， 每一顿只要吃就一定要吃饱。对， 亏待自己啊。 于是呢，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很需要我们这种充满动力的歌喽。当然我们要记得提醒你的是，千万不要忘记留下电话号码，因为稍后呢我们会选出一位送上好音演唱会的门票咯。 是的， 跟着我们的好音乐一起动起来，蔡依林 Play。 浪荡水一千美，清晨五点的万人登上体操大会，六零年代欧洲前卫地下导演讨论会，九零年代偶像贴出签名握手拥抱会，零下二十度北极探险为期十几天，撒哈拉恐龙绝对崩溃，三组导演三天两夜集体 K 歌歇斯底里的宣泄，方向精有深度，放松无意识催眠， 无 言 装逼放心上场排队，女生不会的就都存在，男生玩过甩掉六块几百，以前更重要的是一些， 管你小丑大丑我配，管你时尚清新时尚风为我配，管你是哪一类假丑我配，我配都配都配， 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什么都喜欢，什么都会，什么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都配。

那大家可以通过支付宝来进行扫码付款，然后出票过后呢，票面上会有一个独特的支付宝的支字也进行显示。然后如果你想要退票呢，就但是你需要拿着这个指定的票还有身份证去到退款窗口退款。然后呢这个票呢它的这个金额会退到你的支付宝的账号当中，会觉得很方便。因为什么呢，就是这两天我一直就是有去 火 车站，对， 然后用支付宝去支付就 OK 了是吧， 并没有啊， 哦， 因为我当时还不知道有这个，于是呢就排队啊， 哦， 可是你知道就是最近好像就火车站特别的挤， 因为现在嘛要看一月份之后啊，元旦之后啊，就春运啊， 对，所以就会发现这件事儿其实对于大家就是生活很方便了。 对， 然后你会发现大家都不排队了， 是，而且 人很空， 马上也要到那个元旦了嘛，很多人就回家放假嘛，然后出去玩之类的。 不要说这些， 怎么了？ 说完过后我的心会蠢蠢欲动，我是一个定力很足的人， 压制不住自己内心想出去玩的冲动了是吗？ 是。于是今天早上呢，可能很多人在听到哟，这个买票这么方便的 啊， 出去玩呗。 那可不、啊、 不管去到哪里，带上我们的好音乐，当然可以带上接下来的这首很动感的歌咯。G-Dragon 狂放。 一个潮人会用微信来做什么呢？聊天、交友、微商。 Sorry， 你 out 了。身为一个潮人，我最近用微信听广播。 是的，你没听错 ，MyFM 100.5官方微信平台全面升级 ，MyFM 音乐电波全天候登录微信平台， 迅速关注 MyFM 100.5官方微信账号，点击音乐室即可收听随时随心好音乐，点击活动报名参与游戏互动，收获更多惊喜，一切尽在。 MyFM 置换补贴最高18000， 谁呀？ 一汽大众置换补贴零利息，分期同时享， 谁呀？ 天津捷星 一汽大众捷星店现车聚会最高80000，滨海新区河南路汽车街2538-7888。环渤海教育培训中心成立啦！ 12月24、25日上午举办免费公益讲座，语文、英语、绘画、舞蹈、体育等均可体验。 还有圣诞好礼相送，厦门路8号环渤海。 25334477， 诚信收车，安心置换，免费检测。到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买二手车，轻松贷款，零首付，超低月供，买卖二手车到车王更放心。空港环河西路8号，400-080-2020。 MyFM 100.5，随时随心好音乐，越听越精彩。 Check it out. 같이 거의 사슬거 아픔을 숨기지 앞으로 더 비뚤어질래 네가 미안해지게 yeah. 하늘에 다짐을 쳐봐 깨진 내 말 쳐봐 거칠어진 눈빛이 무서워 나 새가 나올지 두려워져 돌아가고 본대 가되어고 사랑하고 본대 상대여고 멀어져라고 돌이킬 수 없더라고 너 하나 믿고 마냥 행복했었던 내가 우습게 남겨졌어 take me so 가라고 맹세했었던 네가 결국엔 영원한 건 절대 없어 결국엔 넌 변했지 이유도 없어 진심이 없어 사랑 같은 소리 까만 집어쳐 오늘 밤은 빗나가 어차피 난 혼자였지 아무도 없어 다행히 없어 사탕 발린 위로 나 왠지 멋져 오늘 밤은 삐딱하게 오늘 밤은 나를 위해 아무 말 말아줄래요 원자에게 나비에게 힘들 줄 몰랐는데 내가 보고 싶어 오늘 밤은 나를 위해 锁定 My FM， 开始你的周末。My FM 为你带来顶级婚姻 Party， 你绝对不想错过。每周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周六晚上八点到十点 ，DJ Holy 为你开启两小时独家 Remix 音乐。 Yes， Club Nine 只在 My FM。 第几回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最爱的你。Hey, you are, 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你是我这一生最美的歌，你让我的心跳起承转合，我还是无法接近我最爱的你。Hey, you are, 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当你的会说故事的大眼睛，我无法不爱你。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是我唯一的爱，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只为你存在 ？You are,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在等着谁的爱，你能不能回头看见我依然为你等待 ？You are who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我们是命中双生的灵魂，只有相爱才能完美平衡。我一生只为了遇见最爱的你 ，Hey you are。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爱你像得到魔镜，爱你赐给我勇气，爱你让我终于完整了破碎的自己。我无法不爱你。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是我唯一的爱，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只 you are, 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Hey, hey, hey, hey, 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是我唯一的爱，你能不能相信我这辈子只为你存在？ You are, o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如果十年之后你依然在等着谁的爱，你能不能回头看见我依然为你等待？ You are, ooh, you are the love of my life. 哎呦，我无法不爱你、 啊、 来自魔幻力量，这里是 MyFM 105.5、嗯、我是一冰 啊。 Hello， 我是艾瑞 啊。 啊，今天我们在说呢，就是如果你吃得太饱、有没有吃过太饱的这样一个经历哈、啊、 嗯， 有听众这样说，吃吃吃吃的模式啊，暴走中，已经连续两个晚上因为吃太饱而失眠了。我的天哪，这吃到失眠是什么感觉啊？ 就撑到就是没有办法入睡， 对， 太难过了。 然后他又把这两天吃的那个菜单给发过来，他说，所以啊，我就总结了一个经验，就是咖啡呢不能喝两杯，晚餐不能吃三加 N 个餐、 嗯、 饮料不能喝三加 N 个杯，重点是、嗯、哎，吃错了还能管不住嘴啊。 是，然后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其他听众有这样说的 啊，然后说这个吃到什么样程度呢，就是走路都要弯腰。 我的天哪 啊。然后呢，就是还有我们的一个听众就说， 嗯， 知道熬夜不好，每天呢、 嗯、 还是都要晚睡、 嗯、 知道吃辣不好，还是无辣不欢、 哦、 知道懒惰不好，还是天天拖拖拉拉的知道吃太饱不好，但是呢还是要把肚子填得满满当当的、嗯、还有知道他不爱你，你还是很想要和他在一起。哎呦，就是会觉得人生总是相悖的哈，越是这样，他越往另外一个方向走， 就是矛盾的， 就是拧巴， 就是矛盾， 就是拧巴。 嘿，所以说嘛，有句话，滋呜哦， 什么？ 滋呜哦。 好，你不要拼出来，我没有办法接受，好吗？嗯，对。但是有时候吃饱了也挺幸福的，可能其他比如说什么熬夜不好晚睡啊这些那些，但是偶尔吃特别饱也会有一种幸福感。比如说这个我们刚才陆百传奇就说，刚才打了一辆滴滴车，然后呢一直在听105，于是呢他就跟司机讨论起来了 啊， 说这个吃太饱怎么办啊，然后两个人聊嗨，聊得很嗨。他说司机师傅告诉他， 嗯， 这个能吃啊就少吃，能少吃就少吃，要不然呢就会很不好受。 哦、 两个人、 哦、在那 我们今天是 说今天我们得吃啥啊？现在这个点呢7点多了，早餐吃的是什么啊？ 是 开始聊中餐，中餐聊完聊晚餐，那一路聊的呀畅快呀。 是我们也很开心哈，今天看到就是两个陌生人，因为我们的一个互动话题，然后聊得很嗨了。 哎，对，那以后我们多想一下这样的话题，是不是？ 对。 大家在打车的时候突然哎， 你的拼车打车经历， 这话题有意思啊。 是我们要感谢大家，就是在不论怎样的天气状况下都在按时收听我们的音乐快速路，当然我们也会回馈给大家我们的互动礼品咯、 嗯、 依然是郝云的演唱会门票2张。 嗯，没错，要送给你哦。 是，而且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就是接下来呢我们这个歌名就很好的说出了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吃、 哦、确实哈 啊、到底这个度在哪儿呢？ 有时候要掌握度很重要，所以 刚刚好。有请薛之谦。 有阿奥特莱斯，圣诞狂欢等你来嗨！ 迎新嗨购随心包，新年惊喜大派送！ 千人点灯璀璨平安夜，5000元大奖从天降！ 礼品礼券任性拿 ，Apple Watch 摇出来！ 滨海新区云山道 有阿奥特莱斯。 全新长轴距 E 级车及 GLC GLA SUV 现车充足，购车送多重好礼！开发区5大街57号，乌市宏达奔驰之家，588-2038，588-2038。 清晨的微风，午后的阳光，傍晚的街灯，夜空的繁星，无论何时 MyFM 100.5，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

仿佛能看见迷人两串脚印的走廊， 忧伤有时候竟被你调味的像可糖， 是你抓紧我往前去张望，往我内心展翅花盛放，我被写在你的眼睛里张扬。 苏打绿，你被写在我的歌里、啊、 你听他说我们写在彼此心里，哎呀 其实我觉得歌手他们的表白的方式真的不一样哈， 哎呀 很暖心，你被写在我的歌里， 嚯 OK 可以回来了吧，你 回来了 啊沉浸在音乐当中呢好、 嗯、 这里是音乐快速路，我是 Sherry， 我是一冰、 嗯、 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别吃太饱，对，吃太饱、 嗯、 吃太饱好多人都会说真的是挺痛苦的， 哎呦是吗？ 所以你知道吗？吃太饱其实有的时候可能还会引发很多的疾病，比如说胖， 哎、 是不是、 哎？这是最痛苦的 啊！撑的你就这个、 啊、 胃疼 哦， 有时候严重还会影响到肠胃、 哎， 然后呢，这个还会引发疲劳感。 嗯， 吃太饱你会有一种感觉脑子不转、哎，其实吃太饱脑子真的会不转， 真有 这事，大脑会迟钝。 真有这事儿，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因为你经常迟钝。 因为吃太饱呢，你将会用到你身体的很多的机能，很多的细胞去消化你那些吃的东西。 你又知道了。 对，这些是我常年以来哈吃太饱所积累的经验要告诉大家啊。 是的。 所以呢，还有呢，吃太饱也容易发生一些，比如说老年痴呆、骨质疏松。等等，还有神经衰弱， 所以就千万为了我们自己的身体不能吃太饱。 以前我就看过一个资讯， 嗯， 是这世上最长寿的一个人，活了将近200来岁， 哇、嗯， 真有这样的人，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我这辈子就没有从来都没有吃饱过。 哎呦，那照这么算，我每顿都吃那么饱，不得除以、 哎、 除以多少？ 哎呦，我的天哪！ 所以我们要注意，就是偶尔，你看我们的很多听众就说偶尔吃的很饱、嗯，这样可以。 所以今天中午吃什么？ 要不我们先饿一顿？ 吃 那不行。 就吃什么呢？ 对，所以提到吃，我们就是要控，我们要控制我们自己。 等等等等，你现在 你要控制你自己啊！ 你现在说话是吃撑的状态呢，还是没吃的状态呢？ 对，就是现在网络用语很流行一句话：你要控制你自己呀、啊， 自己个是吗？ 自己个，你要控制你自己个啊！这是我们今天给你的关于吃得饱的最好的忠告啊！ 所以今天中午呢，大家哈，自己个呢，还是不要吃太饱了。 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将随机抽选一位幸运听众，为你送上。 Okay. 好云演唱会门票的两张， 嗯，对，留言并且留下你的电话联系方式， 留下你自己个电话了啊！ 哎呀， 张韶涵非常完美。 不穿你的伪装，禁不住为爱流浪， 温柔略带悲伤，心事写在脸上，何时能懂得隐藏， 抹不去你的忧伤，月光下静静流淌， 爱失去了方向，随风轻轻摇晃，何时能试着遗忘， 我只想牵 着你 的 完美。 嗯， 这里是 MyFM 101.5，我是一斌。 哎，我是 Sherry。 嗯， 马上也要圣诞节了，很快就来了哈。 可不 啊，12月24号呢，在友安奥特莱斯将会举办千人点灯见证一个仪式哈。 哦、是， 嗯， 那到时候呢，会有大概1000人左右来共同点亮圣诞树。 哇，很壮观。 然后对，也很浪漫啦，是不是？ 嗯、 所以如果你想要加入我们的话，一定要记得来找到我们喽。 是的，那现场呢还有机会赢取 Apple Watch 和5000元大奖、 哦、 啊！ 是的，那具体的地址要记得在滨海新区云深道友爱奥特莱斯，联系电话6630-9448， 等着你哦， 等着你哦，不见不散喽！ 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车网二手车直卖服务，有实体店保障的二手车直卖更靠谱，专人服务，后续无忧，赶快致电400-080-2020。 我是周华健，选车网我放心。 通福祥沃尔沃 4S 店暖冬礼遇，聚会京城购车限时特惠，更有 S90 瞩目上市，河西区解放南路489号，2829-3333，2829-3333。 上汽大众慕宁店祝车友们圣诞快乐，天津慕宁大众携手帕萨特途观与您欢庆圣诞，均可尊享2年零利率和5000元保险贴息，滨海新区第五大街慕宁路32号，6620-0680。 MyFM 100.5，

我们看你的性格，应该是平时吃饭的时候会吃到很饱的那一种吧。 对呀、啊，你没看我头像吗？不瘦十斤不改头像，证明我有一些微胖。 哦，真的，没有关系了。但是你觉得每次吃饱了过后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吃太撑， 又不好受，但是自己很控制自己。 哦，还会控制呢？ 控制自己， 当然控制。 控 制 自己的饭量吗？ 对呀、啊。现在一般很少，晚上基本上都是不吃饭的状态，然后就吃点水果就可以了， 哎、 除非有特别好吃的东西才会去吃，才会去吃的特别撑。 很有毅力啊！对于一个很爱吃又能吃的人，然后突然就说晚上不吃了， 是啊， 对，确实是。其实嘛，是一种特别痛苦的事情。 哦，所以吃太撑和太饿都很不舒服哎。 对。反正饿，我感觉饿可能还习惯了，因为已经饿习惯了。但是在太撑的时候，就特别不好受胃口。有一次，还有一次就记得吃榴莲，一顿吃了一个榴莲，吃完之后就胃口就受不了了，就 一个榴莲、 啊， 一个榴莲。我觉得你不仅你胃口受不了，别人也受不了了吧？ 别人不在乎了， 别 人不在乎， 别张嘴。 哎呀，我觉得他特别有意思啊，倒进在那种很激动兴奋的状态，说一句话，呵 呵呵，啊，真的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OK，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个，赶紧把这个幸福开心的事儿，然后告诉你好不好？ 嗯， 我知道了，已经。 那你说吧，我听着。 送给我两张好运的演唱会门票。 是，那你听过云总的歌不？ 对啊，天天听收音机，一天十三个小时都在听100.5， 是吗？ 行，好的 好 的，好，谢谢， 恭喜，再见，拜拜。 哎，再见，拜拜。 恭喜我们这位听众啊！哎呦，好开心的， 十三个小时都在听呢， 是的呢。嗯，那今天呢， okay. 我们还有很多的没有中奖的听众啊。一会儿我们还会有一个互动环节，冰冰有礼。 哎，没错，那没拿到票的朋友也没关系，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半坡文化传媒去购买演唱会门票，将有机会获取与郝云合影或者是出席答谢晚宴的机会、啊、 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咯、 哎、 好，今天的时间当中我们有请刘若英，很爱很爱你。 让你更快乐的事，好在你的心中埋下我的名字，求时间趁着你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地把这种子酿成果实。我想的确是更适合你的女子，我太不够温柔优雅成熟懂事，如果我退回到好朋友的位置，你也就不再需要为难成这样子，很爱很爱你，所以愿意舍得让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拥有爱情我才安心。想你那幅画面多美丽，如果我会哭泣也是因为欢喜，地球上两个人能相遇不容易，做不成你的情人我仍感激，牵绊你往更多幸福的地方飞去，很爱很爱你，只有让你

原来不是我，我不要你走，我不想放手，却又不能够奢求，同情的温柔你可以自由，我愿意承受，把昨天留给我，如果这不是结局，如果我还爱你，如果我愿相信你就是唯一，如果你停留这里，如果你依然放弃，那这就是爱情，我难以抗拒，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如果我成全了你，如果我能祝福你，那不是我看清，是 想不到，没有你听不到。 是八卦新闻，是娱乐头条，是音乐榜单，是潮流资讯。 没错，这里就是你最爱的 MyFM 100.5音乐快速路。 这里的一切你 不容错过。 这里的一切你不容错过。 这里是 MyFM 100.5。 干嘛跟我学？ 啊，跟我觉得这时候应该是配合一点默契哈，因为不一样了，开始。点名了， 你还学不？我 是 一斌。 等等，这是不是那愤怒的小鸟吗？ 啊， 所以要愤怒起来啊！ 我是一斌。 啊，我是 Harry。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因为这两天呢，天气的情况哈， 哦， 大家都我都不愿意太去多去点名了。 那别点了，跳过吧。 OK， 你还是要点一点的。 对对对，那今天呢，看一下车友会的俱乐部的成员，恭喜大香香、傻袍子、齐翔、魏命名，还有小伟、北北北北啊、黄秀丽、佑佑妈妈、福建胖子、快乐港湾、大月月爸、雪球啊，恭喜你们啊！ 好的、我们还看到有石头剪刀布、冰鱼、知足常乐，然后为你，还会有我们的，我看看啊，这个听众有一点多啊，陆柏。 哦， 一个人的精彩。 嗯， 我们先念到这儿吧，好吧？ 啊，对，因为这两天 就是因为有各种人来留言，所以我们就是很难筛选了。 对了，非常感谢大家，这两天天气情况也不是很好 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路况，行车安全。 对，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送上两首歌，唐维维在树河里以及黄雅莉蝴蝶前边，反正都跟河有关哈、但是在这两首跟河有关的歌曲过后呢，我们要进行到的是彬彬 有 礼、 为 大家依旧送上好运演唱会的门票两张啦、 没错， 宝贝，圣诞想去哪里？ 福地广场。 糖果王国 冰饭来袭， 福地广场圣诞欢乐颂，继冰饭糖果嘉年华火热上线， 圣诞老人联手滑稽小丑嗨翻全场， 甜蜜油桶心愿投递，福地广场让你心想事成， 超炫超酷的 VR 体验，登陆滨海空降福地， 平安夜更有超级购物车，幸运抽奖让您满载而归， 宜城福地广场， 一起圣诞一起玩。 阿根廷红虾、 挪威三文鱼 尽在三八汤火锅，三八汤海洋主题自助火锅，新鲜海洋食材引爆你的味蕾， 圣诞老人现场派发礼品，好运天降， 塘沽金街巨川金海岸四楼三八汤火锅。

开放，隐隐约约有声歌唱，开出它最灿烂笑的模样，要比那日光还要亮。荡漾着清澈流水的泉啊，多么美丽的小小村庄，我看到淡淡飘动的云儿映在花衣上，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上轻轻跳动的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我唱着妈妈唱着的歌谣，单歌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啊，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一直不停唱。牡丹儿绣在襟边上，我哼着爸爸哼过的曲调，绿绿的草原上牧牛羊，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呀，追回那遥远古老时光，传送着自由勇敢的鸟儿，一直不停唱，环绕着山头银质的蝶呀，追回那遥远水花，偶尔沾湿了我发梢，阳光下那么奇妙的小小人间变模样。 送礼喽！ 哇，什么礼？ 购卡、美容卡、健身卡、大王餐、演唱会门票，通通送给你喽！ 哇哦，锁定早间六点到九点音乐快速路， 好礼互动单元， 这就是冰冰有礼。 这就是彬彬有礼， 哎，没错、欢迎来到我们彬彬有礼这个大环节哈。 我们接下来要出题了。 对，还是同样的套路，首先认真的听一下哦。 我朋友呢是东北人，有次他和女友去看烟花，看着看着，两个人呢就深情对望了起来，然后我朋友就轻轻靠在他女朋友的耳边说了句。 哇、我以为就是后面还会有， 听着这个电乐呢，是不是觉得很浪漫的感觉？ 对， 但是我得提醒一下大家，这都是套路。我们的问题是什么？他刚刚说我朋友呢靠着他女友肩膀上深情的说了一句什么话。 哦， 但是前面有一个铺垫， 他是个东北人， 说了一句什么话？ 东北人说了句什么话嘞？ 最常说的，好了。 哎呦，这不给一点再点提示了吗？ 哎，这提示已经是够厉害了， 是吗？就是东北人这一个信息就够了， 对、 是吗？最常说的一句话，好了， 够厉害， 我替你们争取到的福利仅限这里了，好吗？ 而且这是不是这是一个套路题？

是我，我的声音还是像你。 Oh baby, baby, that's okay, 只要有你陪在身边，夜里就不怕黑。Oh baby, baby, that's okay, 习惯依偎着你慢慢入睡，在你的身边打呼，牵手和打个招呼。幸福 hey, yeah, yeah. So come on, 打个鼓，打个鼓 Come on, 打个鼓，打个鼓，打个鼓，打招呼，打招呼，起床后打招呼，打招呼，打招呼 Hello, 你的身边打呼，起床后打个招呼。 男神他又演了那个电影，那个里面好帅的 嘞！回来直播了，直播了啊！ 哼，怎样？我们就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组合 哦。我们还要为你带来奇葩的彬彬有礼， 够胆你就来。二位起床了 哦。我仿佛真的刚刚好巧啊，那首歌叫打呼 啊， 然后我们这边录的片花呢，它也是一个打呼的状态。忽然觉得那首歌就是我唱的，没错，没告诉大家。嗯 嗯，泡一博的粉丝，我私信给你们阿瑞的联系电话地址，你现在可以去黑他了，好吗 ？OK OK。 说什么嘞你？ 哎，别，我不用黑我嘛，因为我要送票啊。 哦，送礼喽，是吗、 嗯？ 好，我们来听一下。 是东北人，有次他和女友去看烟花，看着看着两个人呢就深情对望了起来、 嗯、 然后我朋友就轻轻靠在他女朋友的耳边说了句、 嗯、 你瞅啥什么情况 什么情况， 对，我们的问题就是靠在他的女朋友身上深情的说了一句什么， 嗯，对，叫你瞅啥，你 瞅啥 了吗， 瞅你咋地？ 哎， 瞅你金链子粗。 其实很多人都真的答对了。 对。 但是也有听众，你知道怎么回答吗？ 啊、 他说，老妹儿啊，真带劲儿啊。 还有说你贼拉美，就是 贼美了。 对，你贼美，就是会觉得好像大家提到东北人，就是那些词，好像还真的蛮有意思的，哪个答案都很搞笑哈。 还有人说那嘎达的。 哪嘎达的？ 哪个 村儿啊？ 哦，是这样问他的。OK， 那我们现在开始抽血，我们幸运听众啊，回答对的幸运听众，好，滚动大屏幕， 噔噔噔， 走起来， 噔噔噔噔噔， 三二一，停！哇，恭喜恭喜这位听众，他叫爱谁谁， 哇，爱谁， 名字也挺东北味儿的啊， 爱谁谁。 恭喜你，恭喜你，获得了好运演唱会门票两张。 哎、 那请在9点钟之前呢，回复我们你的信息啊。 啊、然后没有中奖听众也没有关系的、嗯、因为呢今天我们还给大家带来了另外一个福利， 是的， 关注微信号半坡文化传媒，然后你去购买演唱会门票的话呢，就会有机会获得和郝云合影的机会，并且呢还有机会去出席答谢晚宴， 太棒了，可以拨打电话25862688， 是的啊、我们刚才说了就是爱谁谁， 嗯， 于是呢我们就请到张信哲。哎，爱东北的爱怎么说？ 哎，天津的叫奈是吧？ 奈，那我们就奈，奈就一个字儿。 哦、 天空的雾。

除了葛优和谢霆锋，影片还汇集众多惊喜大咖加棒飙戏。比如说近日凭借新剧《锦绣未央》人气超高的唐嫣将与谢霆锋上演特殊的饮食男女之情。 我是高天赐青梅竹马的迷妹。 天生搞笑的杜海涛在最近爆出的海报中顶着西瓜头被绑在菠萝火箭上，极具喜感，更神似周星驰《食神》中笑将八两金。而他也透露片中将有搞笑担当，七季 F4 为大家春节送喜。而主演谢霆锋说道，影片中出现的近20道菜，每道菜都是由他亲自上阵烹饪。 因为这次最难的是中餐西餐都要有，所以其实怎么拍到美食有感情，我设计的每一道菜每一个手法，无论是烹饪的方法、煎蒸煮炸焖炖焗，我要煮出这个导演需要的情感。 如此强强联手，食神联盟势感十足啊，加上宣传照中背景大排档、路边摊等元素混搭着动漫风，让影迷已经提前感觉到浓浓的年味了。除了这些角色之外，主演谢霆锋携 Twins、古巨基、李克勤、林峰、陈伟霆、容祖儿献唱了电影主题曲《还原饭》，并一同出演了 MV， 这架势不比群星演唱会弱呀。看来大年初一这场众星云集的美食贺岁趴是真的不可错过了。 娱乐有观点。 MyFM 100.5 Music 40 starts now.